0566-6566-1566。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Fight for it,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各位好，您这儿收听到的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的排行榜节目，2018年第17期的榜单揭晓。我是 DJ 董鹏，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给你最近华语原创的能量单曲。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第十位，潜水大象的野海。 把黑阳光吹散在黑暗中又出现，感到这摧枯拉朽的力量。 第九位，焦麦琪，我的名字。 或许光在包里藏一瓶百无聊赖于爱，打发人间的白云和藏狗设计睡着的未来。 第八位，茶小姐和熊先生，笑笑。第七位，王嘉尔，丹弗尔斯。 Let it go, ooh, let it go, ooh, yeah. Start a brand new chapter from the day I know you. 第六位，马斯卡，I'm sorry。第五位，谢霆锋，放肆。 我就要放肆，勇敢做一次，多幼稚才会计较得失，有什么本事。 第四位，刘鑫，摩天轮。第三位，陈嘉桦，忠于爱情。 终于明白遇见你是 第二位，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用完伤心只有分离。 第一位是袁娅维的别废话。本周在周一到周五的日常节目里，我们连续向您推荐了五首新能量单曲，分别来自曾轶可、萧敬腾、徐歌阳、韩红、林俊杰，还有丢火车乐队的五首歌。哪些歌会顺利上榜，占据新一期的榜单席位？哪些原来的上榜作品会结束打榜行程，重点推荐和我们的循环播放？听今天的节目来了解一下。来，一起进入本周榜的 Top Ten。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Ten。 本周榜第十位是一首新歌，来自丢火车的 Hello Hello。这是一首特别适合做起床闹铃的歌，能量满满，在清晨唤醒你的耳朵。 丢火车是我近些年一直在关注的乐队，从查理世界到游歌再到 Hello Hello， 从隐忍生长到宁静温暖再到热血勇敢，他们一直在路上骄傲地成长着，路途没有尽头，时间不为谁停留，再别找借口，带上希望，跟随丢火车去更远的地方吧。 想了念的梦的忘的很多，天马行空，一缕晨光像海洋的翅膀，你的我的他的世界没有什么不同，日子坦荡荡，内心空荡荡，我听得见却未看见， 萧敬腾推出了全新 solo 单曲《让我为你唱情歌》，有别于狮子合唱团的华丽摇滚，唱情歌的萧敬腾又回来了。这首歌完完全全是男孩的视角，男孩的情歌，唱就唱给最爱的女孩。创作者阿火试图用最简单的语言还原青涩年代恋爱时内心的激动，在跟青春有关的日子里，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最真实的童话就差你给我抱一下，单纯炙热的爱永远最让人难忘。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新歌上榜，本周第九。 着脸，在教室里面步伐抑郁过每一天，眼神中有点落寞，有点藏着什么。我问你摇头，眼光却闪烁，遥控我感受。眼前的人毛在遮脸，转角咖啡店，戴耳机隔绝了世界。我点上一杯咖啡，笑着说谢谢。我知道是你温暖了空气，我又遇见你这次叫。我的真心，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扛下最真实的童话，就差你给我抱一下。让我为你唱情歌，让我对你说爱你，请你相信我的真心。真实的童话，就像你给我抱一下。真心，别再害怕天塌了，我会扛下最真实的童话，就像你给我抱一下。 让我为你唱情歌，让我为你唱情歌，让我对你说爱你，让我对你说爱你，让我为你唱情歌，让我为你唱情歌。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您这儿收听到的是能量音乐排行榜2018年第17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上一节刚跟您公布了两首上榜新歌，第10位丢火车 Hello Hello， 第9位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这一节将公布第8位到第6位的上榜单曲。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8。 本周榜第8位是来自潜水大象野海，歌曲的主题是和解，跟孤独和解，跟城市和解，跟自己和解。和解需要在某一契机之下才能完成，这种契机对于主唱张涵予就是踏上那一片荒芜的野海。这首歌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画面感，深夜的海，远处的灯光，手中的烟，一把火柴点亮海滩，这些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在寂静的衬托下，和解变成了一种仪式，这画面感也转变成了一种仪式感。 深夜的海无人赴约，留我一人沉默的海岸，远处的灯忽明忽暗，把一根点不完的烟， 海岸，我们的故事却在海风中消散。 把黑阳光驱散在黑暗中又出现，你看不到却能感到这摧枯拉朽力量。把黑阳光驱散在黑暗中又你看不到却能感到这摧枯拉朽力量。 本周榜第七位是来自焦麦琪，我的名字。焦麦琪是2017快乐男声的全国第五，论外形、嗓音、情商、创作能力和观众缘，我觉得不比前几位差。而且焦麦琪身上有一种难得的少年感，这是他比较吸引我的地方。我是在刷抖音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他跟陈粒一起玩魔方，背景音乐就是这首歌的副歌部分。也正是因为在抖音上的预热，这首歌一经发布就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像网易云音乐评论的数量已经突破了20,000，抖音现在已经成了继微博和微信之后又一个重要的市场宣发渠道。焦麦琪和陈粒的联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各位做音乐的小朋友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了。 拜托你大声怒斥我的名字，我要独去向远方跑去。如果没有这些声音，我还搞不清多远才算是离开的距离。在撕扯烂打的青春日子里，不费挣扎的也就那么几个问题。我习惯在泡里藏一瓶白无聊来一爱，打发人间的白云和苍狗设计睡着的未来。爱爱我清醒那些难堪成中我的下怀，轻声唱着我的名字。或许大人的语气引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于你。我习惯在包里藏一瓶白无聊来爱，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综艺荧屏。2018跨界歌王开播以来备受瞩目，在昨晚的金话筒之战中，徐静蕾、王凯、陈学冬、韩东君在舞台上 PK 实力强大的补位嘉宾孙杨、毛晓彤。本期节目当中，孙杨不光跨界做歌手，还大秀口才，跟主持人抢饭碗。徐静蕾遭遇了陈学冬表白，内容让人浮想联翩，而王凯携手毛晓彤古今对唱，韩东君则跳起了海草舞进行妖娆。今晚浙江卫视文化教育公开课同一堂课将播出，节目集齐了濮存昕、张大春、徐帆、于丹、孟非等22位著名演员和文化名人，他们深入到全国各地的特色小学，分别给孩子们上了3天的语文课，解读汉语之美，传播中华文化。由央视6套电影频道与演员周迅共同发起的表演文化传承系列特别节目《今日影评表演者言》在北京举办记者会，宣布第二季的播出时间，同时也公布了第二季的表演者名单，包括陈冲、陈建斌、舒淇、宋佳、王宝强、王彦辉、于和伟以及仍在保密中的3个名额。谈到表演者，周迅表示，这个职业天生带有责任感。据了解，今日影评表演者言第二季节目将在保持大受欢迎的节目形式的同时，聚焦表演者话题，从6月6号起每周3、4晚正式在电影频道播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新桥以及北沙滩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一种捕捉未来的声音，一种挑战不凡的能量，一段非凡的音乐旅程，一种行进在时代的节奏。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您继续收听到的是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正在向您揭晓2018年第17期的榜单。上一节给您带来的是本周榜第8位的新歌《潜水大象野海》，第7位焦麦琪《我的名字》。韩红、林俊杰对唱的《飞云之下》，新歌上榜本周排在第6位。在节目的这一节，您将听到第5位到第3位的上榜作品。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5。 本周榜第5位来自王嘉尔的 Dan of Us， 跟之前发布的2首新歌比，这是一首既有说又有唱的电音单曲，而且唱比说的篇幅占比要高出很多，王嘉尔标志的烟嗓也收敛了很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慵懒更舒服的演唱方式，非常符合歌曲本身就清新慵懒的感觉。今年王嘉尔的工作节奏明显加快了，上周二他又发了一首新歌，新专辑会不会在年内推出呢？粉丝们可以期待一下了。 Let it go。

Rankings Number Three。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谢霆锋《放肆》。这首歌表面上是一首 EDM， 它所用到的采样、音色、节奏、程序设定都是当下最热门的电子音乐的模式，但是歌曲的核心依旧算是摇滚乐。而且演唱没有加入任何效果器，基本还原了谢霆锋咬字和唱腔的真实度，歌词里的摇滚劲儿听得清清楚楚，所以这是一个你既熟悉又陌生的谢霆锋，既前卫又不失本真，这种新尝试也凸显了他在音乐上的更多可能。 越是顾虑的太多，越是得不到越折磨，人生正如同漫漫长河，他们这样说 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这里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回顾上一节，给您揭晓了本周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第五位是王嘉尔的 Dan Fars， 第四位马斯卡 I'm Sorry， 谢霆锋放肆本周第三。最后一节节目将向您公布本周冠亚军。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ten, ten, ten, ten, 音乐排行榜 Power Music Rankings Number Two。 本周榜第二位来自陈嘉桦的《忠于爱情》。 歌曲非常贴合她的情感经历，她是嫁给爱情的那类人，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另一半，有一个可爱的宝宝，因为爱情她已经蜕变成当下这个时尚漂亮的小女人，所以这样一首皆大欢喜的情歌，她可以从中真正感受到里面最动人的部分。终于明白遇见你是要教会我爱情，是要教会我可以拥有被爱的勇气，从几亿颗心等一颗奇迹，才发现原来你早已在我的生命里。 如果没有开始的意外误会，也许就错过我们永远。雨中的秘密基地，你在身边，贴着你的呼吸最想。总以为是我教会你爱情会有多么美，坚强推开你以后孤单，像海潮来回，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带我翻涌向前，你却为我战胜考验。终于明白 本周榜的冠军来自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2018，从当年的青少年偶像到现在的梦想家，出道25年的林志颖一直被誉为不老神话。这次他邀请了林俊杰为自己重新打造这首成名作，这次合作也成就华语乐坛的又一段佳话。 恭喜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2018上榜四周，顺利登上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第17期的冠军。 千言万语抵不过一句话，反反复复握不住一粒沙，我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如果你懂，请你别走。大街上大海中我都跟踪，怎么笑怎么痛一起感受，要多爱要多宠全部接受，就是不见你的温柔。不是每个邻居都有美好回忆，有我相信只有分离，不是每颗真心都会有人珍惜， 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这便是本期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节目。如果你特别喜欢哪首歌，可以在微博上直接告诉我，我的微博上叫 DJ 董鹏。当然也别忘了找到这些歌，转发写上你的评论，传播分享给更多的人听。今儿的节目到这儿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要多爱要多宠全部接受，就是不见你的温柔。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祝你上天留着金地，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青春